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的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北京时间的16: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期直播的节目哈，大家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广播。那么收看的方式呢，就是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点击就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直播的情况了。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好了，首先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来关注两部十九大献礼电影。第一部呢是影片《6年6天》，近日是上映了，集结了60多位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围绕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展开，讲述了陆远和宋小朵因为奥运志愿者组织，六年间陆远被父亲安排到京郊担任大学生村官，宋小朵也选择出国留学，两个人只能相约在每年的8月8号在鸟巢相见，直到小朵学成归国，陆远呢成了优秀的基层共产党员，伴随着两个人的成长蜕变过程，并实现了人生价值，同时呢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故事。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六年六天。 明年的8月8号，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就在北京等你。上个月我们见面还聊起， 当年也没吃散伙饭就走，后来你跟谁也都没联系。 这是， 我是宋小朵， 我朋友 啊。当官当惯了，就那一张脸，你为了一个女孩把工作都扔了， 这事儿就没您想象中这么复杂。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行吗？ 我没告诉你啊，我交了一女朋友，把我们俩的生活安排得很缜密。 陆远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 上什么中学您说了算，大学专业你给我挑的。哦，到我谈恋爱了，你说冯远好，好，我跟他谈。我不知道您对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指示。 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那是很好，可是你这么开心 吗？我就想问问你，明天下午4点钟有没有时间？我想约你在25号出口见个面。 人长大了就应该出去走走， 只要能选择就好。 看清一个人需要距离，这几年一直都没 有。你绑架我的人生，还要绑架我的思想， 总有一天你会长大。 废物，废物！ 你的人生就是一匹野马，四面八方的人。 别太介意别人的眼光，真诚自己内心。 好了，刚才关注完一部电影哈，我们再来关注第二部献礼影片，叫做《你若安好》，也是在近日上映了。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刘淑娟执导的，由宝剑锋、李木子等等联袂主演。影片讲述了阳光女孩金闪闪作为北京华夏医院的全科医生规培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的故事。那本部影片呢，通过全科实习医生金闪闪的视角和命运的变迁，反映了我国医疗改革的时代大主题，呈现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时代质量的感人至深、悲喜交集的当下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倾情书写了现代的医疗行业的突围变革和白衣天使们的新困境、新命运以及新选择。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我安排检查心电图， 内意识 有颈动脉搏动， 准备除颤仪。 这个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危急， 我建议马上手术。 如果治疗的方向上出现问题，很可能结果是截然相反的。 老师，这样的病例您会怎么做呢？ 只要有1%的希望， 就要做100%的努力。 你躲什么？做大夫啊，躲不了的。 医术固然很重要，但比医术更重要的是人性。 大夫，我求求你，让我多活几天。 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尽所能去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医患关系是战友，不是对手。 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站在医改的第一线，和群众们一起把好健康的第一关。 好了，关注完两部电影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档综艺节目哈。生活当中呢，总是有很多的美好。湖南卫视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日前已经开播了。节目是打破了现有的综艺框架，那四位艺人真实的经营一间民宿，所有的房间和配套服务都是由老板定价，放大戏剧效果。不可否认的是呢，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哈，人们能够接触大自然、放飞自己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放慢节奏，用心生活20天，这些参与到其中的明星和艺人们纷纷表示哈，要用心去感受生活，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我们应该学会安静聆听， 我们应该学会用心交谈。 人们在你丢失了自己， 不断重复的模仿瞬间，越来越快的单调节奏。 你 有没有问过， 这一切 就是你的承诺， 是你的承诺吗？如果不是， 慢下来去生活。 OPPO 拍照手机，亲爱。 好了，刚才我们就是关注了今天的三条资讯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也关注了很多哈，其实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子的，会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哈，会在一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不同的感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也经常会说，哎，我对那个人有一点点感觉，或者呢是有的人会说哦，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当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到底会有哪些表现？先来问问大英吧，如果说这个命题抛给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男生喜欢上女生之后，第一反应你觉得是什么表现呢？ 我自己的经验啊，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表现会有点异常。 嗯， 这个异常就是当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点点的紧张。 嗯， 我觉得这个紧张可能是你如果不仔细察觉，可能都不会察觉得到。但你发现，比如说从朋友变成恋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男孩子先起了这个心思，他开始观察你的那个动作和视角都变得和平常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平时他可能光明正大就跟你开玩笑啊干嘛的，但是当他有点喜欢你的时候，他那个小羞涩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试图跟你接近的时候，他都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平常就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交往，变成了一个他觉得非常紧张然后需要思量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男孩子在这个起点上有可能啊，至少我在最开始有一点感觉到，比如说男孩子喜欢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哎，他怎么忽然变紧张了呢？哎，还有一点就是除了紧张之外，这个男孩子会异常的去表现自己。 嗯， 但是这个异常的表现呢又不像正常的说、我要去彰显我自己。他那个表现是他瞄着你，他慢慢的用，比如说用余光，假设说用余光瞄着你的时候，同时他在看自己的表现是不是好，然后再看你的反应。 嗯， 所以我会觉得男生喜欢女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女孩子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你稍微留心就能感觉得到，但如果你不留心的话，可能这样的小变化也会被我们错过。 嗯，所以其实大英刚才说了，这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表现的，我觉得算是其中一种。 嗯，对， 就比较羞涩的那一种。 对对对。 那到底男生喜欢上女生会有哪些表现呢？这样咱们先来看一看一个街头采访哈。 好， 就是有很多的男生喜欢上女生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哈，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就会多点跟她讲话，然后就尽量表现自己，然后多点对她笑什么的，就是表现自己和善啊，那些 nice 啊那些。 一般来说会有点腼腆吧，会多看几眼， 害羞，然后看他有眼神交汇就会更害羞， 会一直观察他，就可能会跟他说话的时候会谨慎一点，就稍微紧张一些， 放不开了嘛，对吧。 看到喜欢的人就会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想很多方法，就是从各种渠道上面去获取他的信息，比如说他喜欢什么啊，微信号是多少啊，还有平时最常出没的地方是什么，就可以制造各种偶遇的经历。 嗯，首先看到自己特别中意的女孩子的话，肯定会瞳孔放大吧，然后会不自觉的眼神跟着她的一个走动，跟着她的一个身影移动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要么就两个很极端，要么就害羞，要么就是找他麻烦。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他注意到我吧。 我会一直看着他，然后就每天去找他。我就是一般，比如说他现在在上班，我就是去他上班地方找他，又等他一起下班之类的。 一直看着他咯。如果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种，就主动上去要电话吧。 如果是双方有好感的话呢，我会过去问问聊聊天，是聊聊日常，或者是如果双方真的聊得好的话呢，会加个微信，或者是有空的话出来吃个饭，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他主要分吧，如果是在那些就是娱乐场所遇到这些人的话，就是再喜欢呢大约明白的那种场所所认识的人呢就不靠谱，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外面，会是慢慢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要先加微信嘛，对不对？那加微信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该怎么个开场白，你就会给他发个红包，然后就说起了没之类的，先把开场白开开了之后，这种过程就要看你的技巧了，对吧？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啊，不对，我是一个专一的男人。 哎，刚才我们看了一些这个街头采访哈，就是说当你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嗯，其实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说的倒是挺经典的，他说可能会有两种表现，是要么就是总在他面前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说嘚瑟吧，打引号的啊，在他面前总是在表现 自己，吸引他的注意， 对，然后去跟他过不去啊。 嗯， 要不然呢就是非常羞涩的默默的走开。 嗯， 所以从大英这个观察来看哈，是不是一般都是只有这两种分类呢？ 我觉得确实是每个人的性格 格不同，然后那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表达的方式会不同，但是其实也跟那个女生的性格有关系。 嗯， 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就是我年少的时候遇到的男生通常是羞涩的，因为我的那个我的个性或我的气场相对来说有点强势， 嗯， 所以男孩子在我面前很难有那种就很男生的那种掌控欲能表现出来。但是呢你碰到不同的女生，比如说同样一个男孩，他碰到一个非常柔弱的女孩子的时候，他一下子那种男性的非常强悍的那种力量出来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你要听话，然后会表现出对你的一个就是甚至给你直接下一个命令，说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啊，你发现他在管着你，然后你说你这个男孩子你怎么干涉我呢，其实他在表达自己对你的喜欢。然后刚才那个视频里边有个男孩子说我会一直看着他呀，当这个问题就是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就我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和另一个好朋友，男孩子喜欢女孩子，这两个人我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次观察他们两个，那个女孩子一直就没有答应这个男孩，但这个男孩只要有这个女孩子的出现，那个男孩就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然后我当时他看着她的时候，我就看这个男孩的眼神，那个眼睛里真的是要流出泪水来了，就是眼睛里盈盈的那种，真的是含情脉脉。我当时其实我原来不知道含情脉脉那个脉脉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天哪，含情脉脉原来是眼睛里都要流出眼泪来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哦，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居然是可以这样子，他眼睛里居然是这样的浓情蜜意。所以我想就是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那个画面是让人感动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哈，就真正的喜欢上了一个人之后，很多东西是藏不住的。 对， 就是这种藏不住呢，他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对，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和这个人他们两个可能是一对儿吧，他们这种一对儿的感觉并不是说他一定是见到了就是一些什么样的咱们说有实锤的一些举动，反而是他们之间传递的这种气场就会让一些敏感的人很快的能捕捉到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异样和不同， 是 吧？是 的，是的。 其实刚才那个街头采访大英还对哪一对儿不哪一个男生啊说的比较印象深刻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那里边更多的时候男孩子表达的是说，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我会干嘛干嘛。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内心里边其实更多的是假设说他对自己表现的特别在意的时候，他就会表现紧张，就是他会担心对方喜不喜欢自己。但是如果是还有一个男孩子说，那我会天天去找他呀，就是他实实在在的去做了这个我在乎这个女孩，我想要跟这女孩接近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可能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那种更在乎自己的阶段，就是我怕对方不喜欢我，然后我很紧张。但你发现一个男孩他真的喜欢你的时候，他其实过了紧张那个阶段，他直接做我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动，我什么事情能让你觉得好受，你发生了哪些事情我想要去关心，你喜欢什么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阶段性就是我觉得是注定了他这个感情进入到某某层面。如果还在停留在说他要更在乎自己的那个阶段，他就会觉得啊，这个男女孩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所以他会紧张，他会各种的不自然，然后他会做出一些所谓不合适的事情。但你会发现一个男孩真的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他会看这个女孩子的感受，然后他去揣测什么样的事情是合适的，他实实在在的真的为这女孩买东西，真的去研究这个女孩子喜欢什么，真的去在这女孩子周围出现，然后想想我能跟她发生什么样的互动。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两个阶段的话，我更喜欢后面那种阶段，我觉得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喜欢，我就是要跟这女孩子在一起。但前一个阶段我觉得更像是说我在脑子里勾画了我喜欢这个女孩子的意向和想象，但是她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个喜欢别人的一个这样的举动。所以我觉得想象的喜欢和真实的喜欢，我觉得想象的喜欢它更不切实际，但是真挚的喜欢它结合到了行动里，那我觉得那是更感人更动人的。 就是其实啊，我们说想象当中的喜欢呢，是它可能甚至把另外一半幻化成了一个自己女神的形象， 有可能 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在心目当中呢也许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会幻化一个人，就是说那个人他想象当中他就是闪着光的。 对， 比如说 女孩可能心目当中就是一个骑着白马来救她的王子，然后可能男孩心目当中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她的白雪公主，或者说她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就在她的心目当中会把很多事情也许对方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她会加到她的身上，就会给她变成一个演绎成一个内心当中的很完美的人，但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真的喜欢。 对，我觉得男孩子他内心世界在感情世界里会经历这两个阶段，就像很多男孩子说哦，我的初恋永远是我特别难忘的，其实那个阶段反而是他不成熟的阶段，就是那个时候他并不懂得如何和女孩子相处，然后更多的时候他那个相处是在和自己内心的想象勾画的一个场景里边，然后自己跟自己谈恋爱的一个过程，男孩子也会犯这样子的错误，然后等到他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和一个女孩相处的阶段的时候，他开始学习，他开始去了解，这个阶段我会觉得就是相比于所谓的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阶段，他更进入到了人和人的相处，更进入到了生活，更进入到了行动，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后一种的话，那这个男孩子他会在这过程当中得到一个真实的成长，但如果是前一种的话，很多男孩在那里边内心受到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创伤，就是我那么优秀那么骄傲，为什么这女孩子不要我了，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你不再跟我相处下去了，其实那个阶段反而是那个男孩子并没有真的和那个女孩子相处，而只是最后的结局给他敲了一个警钟，或者说告诉他说这段感情结束了，但如果进入到真实相处的话，我倒觉得大多数男孩是从第二段感情真正开始的，他进入到了和女性的相处，然后不断的去内心历练成长，去跟对方去进入到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男生来说更真实。 其实刚才大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点哈，就是说喜欢并不是说单方面的我喜欢你就完事儿了，可能咱们提到的更深层次的喜欢是一个互动和交流的过程。 对 对，比如说刚才大英说到了很多的男孩哈，在真的上心去喜欢一个女孩之后，他不会去想说今天我到底要不要给她发微信，我到底要给她发三条还是发两条还是怎么样的，他可能更多的是会比较在乎对方的一种感受吧，应该说比如说哈，就是当他发现那个女孩很介意什么的时候，我记得之前应该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两个人是学校是同学嘛，然后说那个女孩呢特别不喜欢他在自习的时候那个男孩约她出来，因为都是大学嘛，也都是比较自由的嘛，他说那个女孩呢每天有一段时间会固定去上自习，然后那个男孩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就想那个时候约她出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学校很美，但那个女孩就很介意说那段时间约她出来，就她觉得我自己的就是心里面想那个事情还完全没有完成，他说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儿，所以那个男孩最开始的时候就拿这个当源头，就觉得那个女孩不爱他，就那个女孩实在不喜欢他，甚至一度就放弃了说到底要不要向这个女孩表白的一种愿望。其实后来呢，等到这个就是开始询问我们，因为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嘛，就是发现那个并不是说那个女孩到底喜不喜欢他，就这个东西不能划等号的，就如果说这个男孩真的能设身处地的为这个女孩着想的话，其实他就会发现就是要更多的去关注他是否会在意的一些东西吧。 像其实像这样的例子里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会在不管是进入到恋爱还是没有进入到恋爱，就两个人内心当中的小较量已经开始了，就是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即使那个时候我们俩的恋爱还没有开始，但我也已经就是因为你不会照顾我的什么什么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给你贴个标签说你就是不在乎我，你从一开始就不在乎我，你看当初你是怎样怎样对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起点上的时候，我觉得男孩子可能就有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标签贴得太早了，或者说找后账这个事情找得有点太过计较了。其实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反而这种起点对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来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内心的体验不会特别好。因为当一个关系如果是计较这么细微的一个小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关系的真的起点其实是不太牢固的。但是如果你重新去考量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你们俩想要的是一个更长久更稳固的关系的时候，你不会介意这一个小细节，你会更在意说哦，这个女孩维护的到底是她的自由，还是说她内心想要固守着一部分她的自我，那这个部分我能不能尊重，她可以想得更细，为这个女孩子或者为对方考量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例子里边，无非就是争的谁更重要，或者谁在这段关系当中谁能先付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恒久的一个 一个争论的点。 所以其实啊，咱们今天聊到说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可能从上半段的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会总结出来几点啊，就是首先他的表现其实是分层的， 对， 从最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到后来去关注对方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层级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由自己的这种害羞啊或者说是故意表现，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就是说对方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我做什么，然后他做出一些及时的，不能说是更改吧，就是说一些及时的修正吧，就两个人的关系呢可能会慢慢的往下一个步骤前进哈。所以咱们今天在下半段过程当中呢还是会继续聊一聊，就是当一个男生喜欢上女生的时候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互动方式呢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直播的情况了。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的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啊，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就是男生喜欢女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啊。Hello， 再跟大家问声好。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收看的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链接当中了。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继续来聊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聊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一段小的节采，咱们再来引出一些小话题，之后呢咱们继续聊说这个男生喜欢女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哈。 和我其实一样吧，虽然内心可能会有些惊喜啊，会觉得有点小紧张吧，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引起对方注意啊， 送东西啊，送唇膏啊，不是都送唇膏吗？现在 是唇膏还是口红？ 唇膏不就是口红吗？ 我会多看他几眼， 就是一开始我会比较害羞，不知道如何去搭讪，经常笑，而且会表现得有点不太自然， 心里会砰砰跳个不停，还有跟他说话的时候可能脸色会变得红一点点。 我感觉我可能是比较害羞傲娇的那种类型吧，所以就看一下别人会不会喜欢我，如果别人不会喜欢我的话我也没太多的行动。 什么事都是往他那边想啊、着想啊之类的。比如说，什么事都会想到他，吃饭就想跟他一起吃。 第一次就。 好了，刚才我们又看了一小段哈，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区别就比较大了，就有一部分说啊，那我喜欢他就是会特别的害羞，然后就不想做什么事情啊，就想躲起来。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喜欢他的话，那就要微信啊，送唇膏啊，唇膏口红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啊。就你看一派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行动派， 嗯， 还有一派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就是有点害羞，往后退缩。 嗯， 在这个节目广告的时候哈，然后还问了大英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男生从喜欢上一个女生一直到最后就从来没有过行动？大英说：“哎呦，有啊，可能还真的是不少呢，是吧？” 对，我觉得是有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后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哈、啊、就是真的有很大程度上面都取决于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行动力。 我觉得其实最后就只取决于行动力。 嗯， 因为其实两个人真正的在一起，所谓的在一起最后是生活在一起，而生活本身就是行动。 嗯， 就没有行动其实是没有生活的，就等于两个人无法永远都无法有交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意义上最后在一起的那一个点一定是两个人进入到生活层面的。 嗯， 然后前期像刚才接彩当中这些男孩子们说的，我觉得都还是在他们追求一个女孩子前期，就是我先能不能跟这个女孩子认识，然后能不能对他表现好感，我能不能给他一些礼物，然后我能不能进一步的去了解他，能不能让他来了解我，就还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但是然后最后所谓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碰撞，甚至两个人生活当中甚至要打架，然后甚至要妥协，才最后才能决定说，哦，我们即使打完架了，妥协完了之后还是想在一起， 嗯， 那就在一起了。 嗯， 但是如果这个阶段过不了的话，就是生活这关过不了的话，那结果就是两个人无法生活在一起，那其实就是无法在一起了。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啊，看到的那一段街头采访视频呢，大部分是针对于说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哈、 嗯嗯， 就说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时候的一些表现。 嗯， 那么开始行动之后会有哪些表现呢？比如说哈，我觉得男生也会吃醋。 嗯 嗯，我不知道大英体会这个是不是很明显啊？ 啊， 就有的时候稍稍敏感一些的女生可能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是一个男生和他心爱的女人在一块儿、嗯，哎，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男生可能跟他心爱的女人打了个招呼，哎，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气场啊，或者是氛围就有一些小的变化了。 对，有一个小例子，一个男孩和女孩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是啊，也别说是亲身经历吧，亲自观察到的。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说我晚上要跟一个男生吃饭，然后呢，要不然你要不要一起？然后男生就酸溜溜的说， 我才不要。 不要了吧，你们两个正好一对。然后女孩子说，你在吃醋吗？男生说，没有啊。 这个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真的是挺常见的。 对，但是这男生还要补一句，早点回来哦，不要吃那么久。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别扭的小男生越来越多了。 对， 就是我不知道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文化影响啊、 嗯、 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嗯、 就是说我发现现在身边的很多的男生朋友哈、啊 嗯、 也变得非常的别扭，就是口是心非。 对，他们在学女孩子细腻的这个角度呢没学太多，但是学女孩子这个小心眼这个角度呢倒是很得真髓啊。 对，我记得这个之前咱们也聊过一部电视剧哈、啊、叫《大唐荣耀》。 嗯， 然后里面这个就是男主角，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后来的就他们的那个王者哈、啊、 嗯嗯， 哎，这中间就很怎么说，很醋王，就起了一个名字叫醋王。 嗯， 就是无论他的心爱的女人做点什么他都吃醋哈、啊、咱们先来看一小段片段吧，我们先感受一下。 好， 杜郎想知道是为什么吗？我不愿意接受杜郎，是因为我一直在找我的心上人。 你不用反复的提醒本王，本王清楚的很。 但是杜郎不知道，我曾经许下过诺言，这辈子非他不嫁。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最好期待你这个心上人不要出现在本王面前，否则本王一定要让他知道，敢跟本王抢女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初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了。 那个女孩是你？ 那个女孩曾经许下诺言， 非遇到在太湖救他的恩人，否则此生不嫁。我当初进王府确实是因为家变，也是因为当初的那个诺言，不敢对东郎付出真心。但是东郎对我的好，珍珠并非不知道。我亦因东郎而动摇，又恨自己守不住初心。可是直到那一天，在温泉，我才发现，原来天涯海角找的恩人，此刻就在眼前。我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的傻。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片段哈，就是《大唐荣耀》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你看最开始的时候，他明显女主角说到说他一直在等一个人，你看男主角的那个脸色感觉都快气绿了，然后就一直说他要是敢出现在本王面前，本王一定会要让他知道这个事儿付出的代价哈。你感觉就是他明显很吃醋，包括这个我们如果说看过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可能会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开了弹幕嘛，那弹幕说错王上线了，错王上线了，就无论这个女主角做点什么事儿，哎，他这个男主角都一直在那儿吃醋哈。 对，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男生怎么这么计较？后来发现他计较的是你在不在乎他，他计较的是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就是说，其实这点小吃醋也是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或者说只有他吃醋的时候，你才觉得。这才是喜欢吗？否则的话，你看我都跟别人在一起了，你完全都不在意，那怎么能说明你喜欢我呢？所以经常女孩子会故意制造一些小的这种插曲，然后来激起男生的这个醋意，可能这也是恋爱当中的一些小的技巧或者小伎俩，但是它会增加这个所谓在恋爱当中互相磨合，互相去交往的过程当中，这样一点点的，我觉得像是小趣味一样啊，你不会真的劈腿或者真的跟其他男生在一起。但是当你跟你的异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跟这个男生或者你的另一半去互动这件事情，然后以让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所谓的那种男性的那种独占性的东西被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有一个小的地方是可以促进你们俩感情稍微有一点点升温的，但是真的不要过火。 对，就这个事儿大英提醒特别对哈，就是别玩真的。 对， 就是如果你真的让对方觉得你和另外一个男生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哈，或者说这个里面已经有一点暧昧的关系存在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就麻烦了，就不是说吃醋的问题了。 对，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女主角用到的恰恰是那种，哎呀，我让她吃醋，但是其实是吃自己的醋。 对 对，所以这个非常的高明了，是吧？ 所以这个女孩子，所谓女主角，她是有一点点小心思在里边，她故意制造了这个男生内心世界的波澜，但这个波澜呢，刚好没有到翻天覆地的地步，这个波澜刚好只是让。自己那就男生内心荡漾了一下，然后荡起来又落下去之后发现，哦，原来你还是属于我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啊，可能在恋爱当中经常会出现，我觉得已经是比咱们刚才看到那些接彩的阶段往前走了一步了。 对， 为什么？我觉得男生已经在吃醋就证明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 是的， 已经是采取主动的行动了。吃醋是个什么事儿啊？比如说 他已经就是说像插了旗一样把这个女生头上插点旗，这已经是我的领地了， 对， 然后别人不可以侵犯，所以他那个吃醋会意思是说，他的吃醋是战斗性起来了，我要跟另一个其他的所有的男性为敌了，在这个女生这个立场上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了， 对， 这个时候才会有吃醋。 对，就如果说之前看到的那些接彩是接彩的视频当中那些男生哈，是只是说想建立一个初步的联系的话，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建立了联系，并且开始了一步这个 相处 的过程， 嗯， 因为我觉得还在就吃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低的这个错误， 对对对， 醋的时候呢，他还是处在相处的初级阶段。 是的， 虽然说两个人长期相处还是会吃醋，但是因为对对方开始很了解的时候啊，就他可能不会吃那种很那个初级的醋了， 对， 开始吃一些比较中级或者是高级的醋了。 对， 所以这个是往前一个就是开始喜欢一个人的表现了。就是 发现开始对你的一些身边的异性朋友有敌意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很明显的， 对，有一点点醋意出来了， 嗯，对，我觉得最初的交往过程当中，他虽然说想去跟那个人取得联系，但是那种敌意我觉得是很小的，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在女生还不明确的时候，这个男生还没有把这个女生划归属于是所属感那么强的那样的一个范围里，因为女生并没有首肯，并没有认可，所以他吃的那个醋呢，就是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吃。但是如果这个关系进展到说女生也认可，说我们俩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建立关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男生醋意的范围就可以更加的就是更加宽泛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阶段性确实也有关系，就是他已经进入到了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相处的阶段。 对，所以咱们今天刚才说到的下一个相处阶段哈，吃醋是男生喜欢另外一个女生的一种表现哈。 是的， 还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哈。在这里呢，有朋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他的疑惑。 嗯，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秘密话语环节呢，还是承接刚才的那个话题哈，就之前也是有一位学生朋友给我私信留言，问了我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两个人是同学，而且呢是一直都是同学的关系哈，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是两个人之间相处了两三年的时间了，经常会一块吃饭，一块上自习什么的哈，可是呢，现在他觉得那个男生对他没有任何的行动，但是他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男生呢，对他和对别人有一些小小的不同，他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说这个男生到底喜不喜欢他？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终极的命题，这个真的是一个终极的命题。然后他在很苦恼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他们现在是在大学阶段，就是在还没太经历过太多的感情事件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是吧？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你说终极命题的那个地方，就是。女孩经常陷入到一种困扰当中，就是这个男生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我发现其实更多的时候，一个男生喜不喜欢你并不是一个最终极的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你对这个男生的情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她对自己的情感也不是完全确定的，她要先以一个什么方式来确定呢？以一个别人也是喜欢我的，然后我才要进一步问我到底喜不喜欢对方，这样一个起点做开始。我觉得这种起点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把你们两个的感情圈定在了一个就是自己不可控的那样的一个范围内，就相当于说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是掌握在对方手里的，这样的一个放置，就等于我觉得这女孩子有一点放逐了自己的感情。但是如果你想在感情当中非常有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女性的主体的意识的话，我觉得你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非常的喜欢她，我愿意为她做一些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我愿意去了解他，愿意跟他建立一段关系，去了解两个人在一起会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对这个人的兴趣，是他最后回答这个问题的起点。但如果他的起点是来自于一定要明确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的话，那我想这个段感情在起点上边其实都已经不太牢固了， 很被动。 对对对。 其实刚才呢，我说到一个点哈，就是他说在观察的时候哈，发现说在学校里面，就是他对他跟对别人不大一样。这个倒是咱们今天没说到的，就是说当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对别人特别的怎么说呢，自然，对你可能会比较羞涩。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羞涩，但是就是跟你呢特别的这个怼啊。 对，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极端。就是一种极端是这个男生会极端的去操控你，或者说极端的去要求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怎么对我就所谓怼那个部分，你怎么对我这么严格，或者对我这么厉害？但还有一种就是极端的疼爱和宠溺，但这个极端的疼爱和宠溺里边呢，又没有完全进入到所谓的恋人的阶段，就是他只是疼爱你而已，但又不告诉你说我们俩就是恋人了，或者说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这个阶段。但如果有宠溺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不能说绝对，但十有八九这种宠溺就像男孩子会摸女孩子的后脑勺，就这种小动作， 其实一般的关系的男生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的，只有他非常内心非常非常疼爱你，然后你是他内心特别柔软的那个部分的时候，这种宠溺的动作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图观察一下这个男孩子他是不是有这类的表现，或者说类似这类的表现。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成为这个感情的推动者的，就他有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所谓的默契，让对方很自然的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而不单纯是说我在这里等你，就等你跟我告白，就等你一定要喜欢我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我觉得女生不用那么被动，你可以适度的去给对方放一些空间，让对方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是那个旁边的比如加油者，或者说是一个助力者，甚至是一个引导者，但是所有的这些角色在男生面前都不是那么明显的摆在对方面前，但你客观上你已经做了这些努力了，自然我觉得这段感情啊，如果真的有那样的缘分的话，它就水到渠成的。 其实刚才大英讲到了一个词汇哈，叫宠溺，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按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会特别照顾你的情绪，就是会对你的一些小的举动或者一些小的情绪会怎么说呢，非常上心。 对，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有很多男生是做不到的，就有很多的男生是因为他比较大条，并不是他不想做，就只有他真的非常关注你的时候，他才会去注意你这个小的举动。所以当时我给他的一个意见也是说，你可以再关注一下哈，你不要故意去试他。我一直不太赞同那种试那种感觉，但是 男生也不太喜欢。 对，你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去观察一下哈，就是刚才大英说的那些到底是不是存在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就是到底他有没有对你特别的上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喜欢你的一种表现哈。 对，我觉得其实女孩子确实可以更多的去观察，因为当你用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思路去观察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他有那些异常的举动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但如果你稍微用点心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对你的哪些举动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取决于我们自己观察的用不用心，也并不完全是说对方没有暗示，也许对方已经做了很多，但是其实你没有注意。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也再次感谢大英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再会啦， 再见。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